暗格里的秘密，番外二。关于青春的秘密，我都藏在暗格里。桌案上的钉子。三年高中，周思月的同桌有过三个，对于他来说，只有丁宪能安分守己地坐在自己身边，其他人总是想方设法地看他究竟学到了哪一册，明里暗里的小心思却不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。也只有丁宪能给自己一种松弛的学习状态，这就是他想跟他做同桌的原因。而且他知道丁宪只有在自己身边才能安分的学习，于是高三的时候，他找杨维涛帮忙，让他把丁宪换回自己身边。小姑娘情绪多，他也理解，偶尔发发小脾气他都能宽容，也都接受，一笑而过。有时候看他就跟看小孩似的，全然忘记了自己也不过是刚满18岁的年纪。周思月比身边的小孩都早熟，早在身边的同龄孩子都在玩泥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制作起了自己的第一个机器人，并且还拿到了少儿杯的金奖。这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，已经是可以被列入神童行列的成绩。所以从小蒋晨和宋子琪几个可不就是这么戴着有色眼镜看他的吗？神童的光环太大，周思月一直以来都努力不给身边的人造成压力，凡事能做到差不多就得了，因此给许多长辈留下了一种吊儿郎当的印象。吊儿郎当，成绩又好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待人又宽容，生活在孩子堆里俨然是孩子王，不自觉的就成了蒋晨这帮人的中心，大家都愿意围着他转。包括后来上了学，不经意间就会招来一些异性的目光。周思月自己倒是浑然不觉，可是羡煞了蒋晨等人。他对谁都一个态度，聊得来就多聊些，聊不来就保持最基本的尊重。男生女生都一样，他不高冷，更不会跟女生刻意保持距离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自在得很。可越是这样，越会吸引女生的目光。第一次让他产生性别概念的，大概就是丁宪了。看着他的时候，他脑子里总会闪过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。比如看他拧不开瓶盖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女生的力气真小，然后不自觉地伸手过去帮他拧开。夏天他散着头发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时候，周思月就会忍不住盯着他圆鼓鼓的后脑勺闪神。留这么长的头发不热吗？还有他去帮刘晓峰搬体育器材的时候，周思月忽然觉得他真瘦啊，跟纸片人似的。刘晓峰这不长眼的，为什么要找女生帮他搬？当然他后来知道了刘晓峰为什么找他搬，于是在下届班委选举的时候，毅然决然地把刘晓峰的名字从班委的名单上划去了。刘晓峰这人老实又乐于助人，每次班委选举都是全票通过的。他至今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在高三的最后一次选举上他只拿到了49票。这是周思月的秘密。年少时的爱像风，看不见却感受得到，也像刻在桌板上的名字，怕他看见又怕他看不见。他在桌案上写过丁宪的名字，只写了个丁字，脑子就清醒了，蓦然停下手中的笔，怔怔地看着那凹进去的笔画，然后立马拿手擦了擦，却发现再也擦不掉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学着鲁迅先生把丁字改成了枣字。宋子琪是第一个发现的，当时就觉得哪儿不对劲，瞅着这个有点别扭的枣字问他， 哎，你这枣底下怎么有个勾？ 怎么有个勾？他也想知道呢，怎么就鬼使神差地写了那丫头的名字？而这些丁宪都没有发现。